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5日，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主要交通枢纽提升防控等级，地铁从今天起对部分车站适时采取限流措施。 京城京市，北京市社会面常态化防控存在薄弱环节，涉及测温、扫码、戴口罩等多个环节。 北京发布住宅维修工作指导意见，明确维修费用承担原则。 国内方面将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上升到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来最多，多部委发布最新防控疫情举措。 因隐瞒行程，郑州一确诊病例被警方立案侦查。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小腿神经离断术引热议，追求美丽不应牺牲个人健康。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亿例，东京奥运村首次出现聚集性感染。 财经资讯，河南省将对部分受灾商户免收一个月房租，对受灾农田改种补种给予适当补助。 前沿科技，从一箭20星到商业拼车发射，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2颗贝塔卫星。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在线平台机票申请退票激增，最高量达到平日10倍。 好，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说一说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昨天举行第231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昨天0到12点，北京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8月1日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按照相关标准，北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家园社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2个，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庞星火介绍，北京此轮疫情样本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 近期国内多地发生多点散发疫情，本市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输入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北京已经确定中风险地区及报告确诊病例所在社区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目前仍在境外旅行的人员建议尽早结束行程，来京返京后要落实个人防控责任，及时主动向社区村单位报告，配合相关防控工作。 另据北京日报的消息，全市要加强文化旅游等窗口单位和交通、医疗、保洁等公共服务岗位人群核酸检测，坚持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上取消8月在京举办的大型会展活动，提前研究外地学生秋季开学返校工作方案，制定校园防疫的加强版措施。 为遏制疫情蔓延，北京各主要交通枢纽全面提升防控等级。记者昨天实地探访发现，地铁2号线北京站按照最高等级标准做好消毒和通风。四惠长途客运站对重点部位加强检验，提示广大乘客乘坐公共交通请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配合进站测温。 上午10点，在地铁北京站西南入口处，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加强城镇国有土地上依法建造住宅维修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对住宅维修责任的界定分保修期内和保修期外，那质量保修期内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保修范围、保修区限等来承担保修的责任，质量保修期外的根据住宅不同的产权性质、不同的管理方式分类认定。 其中，实施物业服务管理的住宅，物业服务合同内的维修事项由物业公司承担，物业合同之外的维修事项由业主个人承担。物业公司要对收费维修项目进行公示，只管公房小区已售公房的个人专有部分的维修由业主承担，未售公房以及只管公房共有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由产权单位承担。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昨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上升迅速，疫情输入风险加大。截至昨天早上九点，全国有17个省份报告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为常态化防控以来的最多。 疫苗接种方面，根据通报，截至8月3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17亿剂次。 为了遏制疫情扩散，国铁集团劳卫部副主任武世平在会上表示，全国火车站严格执行属地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坚决杜绝不符合出行要求的人员进站上车，继续加强车站的防控，强化站车的消毒通风，同时加强应急处置，在列车上设置了隔离席位，一旦出现发热旅客等情况，及时进行隔离消毒，并下交给地方防疫部门。 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在会上表示，交通运输部严格实施客运管控，指导涉疫地区及时关闭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暂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跨城公交、出租车、顺风车业务，对于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实施甩站、跨站运行。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在发布会上介绍，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的证件，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的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 为做好疫情防控，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7版，对于引航员、登临国际航行船舶作业人员、进口冷链货物直接接触装卸人员等港口高风险岗位人员，要求实行每天健康监测零报告制度。 对于引航员、进口冷链货物直接接触装卸人员等等港口高风险岗位的人员，工作指南要求要相对固定，实行闭环或者封闭管理，工作场所与居住地之间点对点转运，避免与家庭成员和社区普通人员接触，并按照规定可每隔一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实行每日健康监测零报告制度，每天上下午各开展一次健康监测，发现可疑症状人员立即闭环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另外，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公告，从8月4号24点起，此前在道路和水路客运站、客运联网售票平台等渠道已购买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客票的旅客，自愿改变行程需退票的，售票单位应当予以免费办理，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一同办理。 接着来为您梳理一下全国主要地区的疫情发展变化。湖北省疾控中心昨天表示，截至8月3号，湖北武汉共报告19例确诊病例，其中18例为居住在工地的员工，1例为近期经常为工地供货的供应商。所有感染者与首例病例唐某某在工地上都存在着流行病学关联。 河南郑州昨晚举行新闻发布会，截至昨天下午6点，郑州此轮疫情已经累计报告感染101人，其中确诊16人，无症状感染者85人，男性57人，女性44人，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77岁，65岁及以上16人。 今天凌晨，郑州官方通报了8例无症状感染者和1例确诊病例活动轨迹。从通报情况来看，这些感染者大多是郑州第六人民医院的医患。 另外，根据通报，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依法对阮某林，男32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陪护人员，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经过初步调查，阮某林系7月30号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其接受防疫工作人员询问的时候，故意隐瞒他在7月16号到7月30号期间多次到郑州市六院附近网吧上网等事实，存在传播新冠肺炎病毒严重危险。根据法律规定，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于8月4日决定对阮某林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昨天晚上，江苏省南京市多个行政区发出第五轮核酸检测通告，主要包括秦淮区、玄武区、鼓楼区、江北新区等行政区。 同样在昨天晚上，扬州市发布公告，从今天起，扬州主城区将开展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另外，湖南省张家界市昨天发布公告，将关黎平街道黄金塔社区列为高风险地区，至此全国高风险地区增加到5个，分别位于江苏南京、江苏扬州、河南郑州、云南德宏、湖南张家界。 其他方面我们来说一说，昨天一条有关于能否给予雇佣女职工数量较多的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或者是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建议被广泛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开的建议答复当中表示，在继续落实好现有相关税收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围绕更好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合理减轻企业用工成本。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下一步按照个人所得税改革总体部署，结合社会配套等方面实际情况，我局将会同财政部积极研究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托育费用个人所得税抵扣问题予以充分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呢，国家税务总局上述答复形成于6月25号，而7月20号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已经提出，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结合下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再来关注，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网站消息，为大力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精神，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倡导新型婚育文明，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中国计生协日前发布通知，面向社会开展三孩政策宣传标语口号征集活动。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一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您好，欢迎来到家叙家议，我是孙畅。国家卫健委办公厅近日发布通知，禁止开展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明确地说这项手术缺乏科学依据和循证医学证据，会直接导致神经不可逆的损伤以及下肢运动功能障碍，存在严重的安全性问题，有悖于医学伦理原则，禁止应用于临床。应该说，叫停的太好了，早就该停。今年5月份，其实网络上就已经有热搜讨论，说有些女孩呢，做完手术感觉非但没有瘦腿，反而下肢麻木，甚至垫个脚尖都成问题。医生分析，这个应该是出现典型的手术后遗症。那小腿神经离断瘦腿手术到底是什么原理呢？简单给您介绍，就是把腿肚子附近的几块肌肉的内外侧神经给切开，得不到神经发来的指令，这块肌肉就会萎缩，从视觉上看腿瘦了。可是您想一想，这可能吗？这根神经是不发号指令了，可其他的好的作用也发挥不了了。

预警提示、紧急叫停，这些手法一个都不能少。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把花在瞬间变美上的金钱还是花在运动上吧。虽然是需要你长久的坚持，但是运动带来的美它也是持久的。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打开听听 FM 还可以关注本期节目的回放，搜索加徐加义，您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孙畅，再见。 他曾经有一个爱情，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7:55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淑印，关注一下天气。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哎，我目前感觉天气比较阴沉，是今天可能会下雨吗？ 今天呢，现在预报的是有分散性雷阵雨，但是这个雨量呢，分布不太均匀，应该说全市平均都是小雨量级。个别地方呢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今天中午到傍晚是这个雷阵雨天气啊发生的主要时段。那么今天气温预报啊，现在预报最高气温是31度，这个温度条件呢应该说天气还是有些闷热，所以呢今天的天气啊对出行啊户外活动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咱们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这个防雷防雨。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是一个多云天气，没有降雨，风力呢1到2级，最低气温呢现在预报的是23度，所以说夜间的天气啊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没有什么影响。 嗯，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明天周五的天气啊，目前来看呢还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在西部北部地区呢主要是在山区吧可能会有雷阵雨。另外双休这两天啊都是晴间多云天气，没有明显降雨。这三天呢预报最高气温都是32、33度，最低气温呢是20、30度。由于空气湿度大，天气呢是连续闷热，所以呢明天包括双休这两天，这三天防暑降温呢应该是咱们天气的防范重点。另外呢明天啊有在山区活动的朋友还要注意防雷防雨。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谢谢黄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看今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今天有降雨天气，所以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在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超2亿例。 东京奥运村首次出现聚集性感染。 财经资讯，河南省将对部分受灾商户免收1个月房租，对受灾农田改种补种给予适当补助。 前沿科技从1系1箭20星到商业拼车发射，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2颗贝塔卫星。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在线平台机票申请退票激增，最高量达到平日10倍。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中央音乐学院取消暑假的线下考级。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我们说一说全球抗疫的形势。那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消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8月4号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北京时间今天的3点21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达到2亿01万4602例，累计死亡病例4252873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3529万2721例，累计死亡病例61万4666例。累计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还有印度、巴西、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累计死亡病例较多的国家有巴西、印度、墨西哥、秘鲁和俄罗斯等。 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目仍然在快速攀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在今年1月26号超过1亿例，从1亿例上升到2亿例用时仅为190天。 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疫情最为深重的美国。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当地时间8月4号表示，到今年秋季，美国每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可能会达到20万例。 那福奇同时指出，受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影响，新冠病毒传播率不断在增加。目前美国仍然有约9300万符合接种条件的人没有接种疫苗，预计秋季的单日新增病例将达到10万例到20万例。 福奇还担心疫苗接种人口不够会导致更强的变异毒株的出现。为此，福奇呼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新冠疫苗进行完全授权，促使更多人接种疫苗。而目前美国使用的新冠疫苗都仅获得紧急授权。 日本东京奥组委昨天通报，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确诊病例新增29例，累计327例。新增病例包括希腊花样游泳队4名运动员以及1名工作人员，这是奥运村第一次聚集性感染事件。 新华社援引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希腊花样游泳队共有12人，包括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的7人在内，都已经全都到奥运村外隔离。希腊奥委会3号宣布，因4名运动员感染，希腊队退出花样游泳比赛。 据报道，东京奥组委7月1号起每天发布奥运相关确诊人数数据，截止到昨天上午，累计确诊病例327例，其中运动员28人，另外有91名比赛相关人员、14名媒体人员、4名奥组委工作人员、172名奥组委的雇用人员等。 不计入运动员确诊患者当中近2/3是日本居民。 嗯，而因为医疗资源紧张呢，日本政府最近发布消息说提高新冠患者的住院门槛。可是这个政策刚发布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民党昨天要求撤回。 先看一看这个新的政策，按照政策的要求呢，各地医院收治新冠患者应仅限于重症患者或者是重症风险较高人群，对于中度轻度症的患者呢，则建议居家疗养。在野党批评说这是在抛弃感染者。 自民党四号召开会议，决定要求政府撤回限制新冠患者住院条件的政策。政调会长下村博文将于近日正式提出申请。按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的说法，出台新政策之前，政府没有与专家组商量。 公民党也批评了这一政策。公民党主要负责人说，让需要吸氧的中度症状的患者在自己家里养病简直不可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重新考虑。 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国民民主党同样要求撤回，立宪民主党谴责这项政策是人祸。 说完日本，我们再来关注韩国。韩国第一次报告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加病毒的病例之后，多名专家昨天警告，这一新型变种可能传染性更强，降低疫苗的有效性，因此敦促韩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严防这一毒株蔓延。 据新华社消息，韩国三号报告两例感染德尔塔加毒株的病例，其中一例是没有出国经历的40多岁的男子，另一例是从美国返回的50多岁男子，两人都已经接种2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这一毒株在韩国出现之后，防疫部门告诉民众不必过度紧张。韩国国务总理金康廉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韩国防疫部门正在调查德尔塔加毒株感染者的感染途径，民众无需过度焦虑。 不过这种回应没有获得防疫专家的赞同，他们认为鉴于政府先前应对德尔塔毒株时已经因为误判形势导致当前的第四波疫情，现在应先行采取防控措施遏制德尔塔加毒株蔓延。 韩国已经在首都圈和其他地区分别实施了最高级和次高级新冠防疫响应措施，但是疫情没有趋缓的迹象。7月7号以来，韩国单日新增病例数一直维持在1000多例。韩国政府定于明天决定是否延长现行的防疫响应措施。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方面。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超过9人因接种疫苗或感染病毒而拥有新冠病毒抗体。 统计显示，在英格兰94%的人拥有新冠病毒抗体，而2周前这一比例为92%。在威尔士，93%的人拥有抗体，与2周前相同。在苏格兰，拥有抗体的人从89%上升到93%。 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昨天建议，英国所有16到17岁的青少年应该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这一建议将使英国大约140万青少年符合接种资格。 新冠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昨天建议，英国所有16到17岁的青少年应该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这一建议呢，将使英国大约140万的青少年符合接种资格。 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表示，预计一剂疫苗就可以使得16到17岁年龄段人群提供免于重症和住院的良好保护，而且呢，副作用非常罕见。这一委员会将在日后提供有关接种第二剂疫苗的建议。据了解，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是独立专家组，只提出建议。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将各自决定是否采纳建议。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表示将听取建议，将疫苗接种的范围扩大至16到17岁人群。 继续关注西班牙的情况。央视援引西班牙当地媒体的报道说，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的西班牙规模最大的监狱出现了聚集性新冠病毒感染事件。截至目前，已经有155名囚犯感染新冠病毒，超过500名囚犯被隔离。 监狱方面的消息显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囚犯大多数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所以这些感染者多是无症状或者较轻症状感染病例。 好，国际视线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主要安全机构设施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表示此次袭击造成2名平民和1名安全机构的官员受伤。 据报道，爆炸发生在阿富汗国家安全局附近，目前没有组织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部队完成撤兵，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频频发生武装冲突，并已占领多个地区。 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离开造船厂码头开始首次海试，计划明年正式服役。 据印度媒体昨天报道，维克兰特号航母在2009年2月开工，2013年8月下水。航母最多可携带30架战机，包括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航母全长263米，宽63米，总共有15层甲板，排水量达到4万吨。依靠4台燃气轮机作为动力，最高航速能达到30节。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此前宣布，印度国产航母将于2022年服役，他还称赞这艘航母是印度的骄傲。他表示，航母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和多功能性将增强印度的国防实力，并确保印度在海洋领域的权益。 目前，印度海军拥有一艘从俄罗斯引进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报道说，印度需要三艘航母，在其东西部各部署一艘，另外一艘作为轮换备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朱哲。朱哲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请您首先给我们分析一下近期加元的情况。 好的，美元对加元的近期是表现较为疲软，那从前期1.28一线呢回落到了1.25附近，昨日呢是收报在了1.2538。那近期加元的一个上涨呢，主要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一个影响。一方面呢是美元指数高位回落，那非美货币普遍上涨。美联储七月议息会议之后呢，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传递出了鸽派的信号，那再度强调美国目前的通胀数据高企是暂时的，那退出宽松呢还需要等待就业和通胀朝着目标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加之呢上周公布的这个美国二季度 GDP 等关键数据呢表现不及预期，美指在双重利空之下走低，从93上方的一度呢跌至92的下方。那另一方面的话，近期油价呢在这个旺盛的需求带动下呢一度也冲高到了76美元上方，那目前持稳在70美元一线，那支撑了一个加元的走势。那展望后市呢，个人对于加元还是持一个相对乐观态度的。那一方面呢，加拿大疫苗的这个接种率在发达国家中呢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那国内的这个新增病例呢也保持一个低位。如果说是在这个德尔塔病毒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之下，加拿大能够保持一个疫情的防控水平，那加拿大经济增长水平或将持续向好。那另一方面呢，则是在国际原油在这个夏季需求旺盛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即便疫情有所反弹，那对于油价呢，个人认为可能只是会造成一点的短线的影响。那中期看的话，全球需求的不断恢复呢，或将支撑原油价格保持一个易涨难跌的一个行情。那技术上看的话，目前美元对加元日线呢再度回到日线维加斯通道附近，那如果说是下破了1.25一线呢，则加元有可能进一步上涨的目标呢，我们可以看向1.24。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一谈对黄金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近期呢金价走势呢较为平稳，基本是在1800到1830区间的震荡，昨日收在了1811.93美元每盎司。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上周联储会议之后呢，鲍威尔传递出来一个鸽派的信号，那叠加的数据表现不佳，美元指数和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双双下行，这些呢都对金价起到了一定的提振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金价并未借此机会大幅的上涨。那个人认为呢，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一致性预期导致。那即使呢现阶段因为德尔塔病毒的影响呢，经济复苏有所放缓，但是整体复苏的趋势呢并不会就此改变。那昨日呢这个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也表示呢，当前经济的复苏速度呢可能会令美联储在2023年开始加息，这也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那所以对于黄金来讲呢，中长期的下跌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当然短线投资者呢目前也可以关注一下本周五晚，也就是明天晚上公布的这个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那如果说数据向好的话，黄金可能会进一步承压下行，反之呢则有可能冲击到前高1830美元附近。主持人。 最后呢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上一个交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报在646.55，欧元767.30，英镑899.64，澳元478.24，加元515.80， 瑞士法郎715.35，日元5.9317。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作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新民发百张大彩，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我们在正式关注财经资讯之前呢，来更新一下最新的北京的疫情数据。北京市卫健委通报，昨天全天北京新增3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我们在今天的头条当中已经报告了，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通报了，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好，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近日财政部、水利部拨付水利救灾资金4.8亿元，用于支持河南等12个省区市做好当前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救灾工作，及时恢复防洪功能，切实保障防洪安全。 昨天下午，河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加快灾后重建最新情况。会上通报，在灾情疫情叠加这一特殊时期，将对中小微企业和农业从加大信贷纾困力度、减轻企业负担、恢复农业生产等3个方面进行具体支持。 其中，在加大信贷纾困力度方面，推行信用修复承诺制，梳理申报防汛救灾信义贷重点企业白名单，为中小企业融资提质增信。在着力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并且受灾情影响不能够正常经营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收1个月的房租，减半收取2个月的房租，并且呢，在税收、社保等领域明确了相应的缓缴政策。 在全力抓好农业恢复生产方面，河南省财政对受灾农田补种改种给予适当补助，由各县统一采购种子发放到实际种植户中。对于自行补种的农户，将由各县对他们购种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再来说一说，前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从长远看呢，这是一个利好芯片行业发展的消息，但是经不起一丝风吹草动的资本市场成了惊弓之鸟。昨天午后，汽车芯片概念股集体大幅下挫，兆易创新、北京君正等20股跌幅超过5%。 今年以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芯片工厂产能，全球芯片出现短缺，波及汽车产业链，多家车企减产甚至停产。根据统计，全球芯片短缺和相关停产预计将会导致减少约21.6万辆汽车，相当于减少了20亿美元的利润。而芯片短缺的影响将会持续到2022年。 我国各类芯片中 MCU 芯片，也就是微控制单元芯片，最为紧缺，而 MCU 芯片在汽车行业尤为重要，占一辆汽车所装在半导体器件的30%。一辆传统汽车需要用到70颗以上的 MCU 芯片，智能汽车的需求量甚至超过300颗，缺一颗 MCU 都会影响整车的生产。 那芯片短缺呢，不仅让某些预定车型不能够按时交付，芯片价格也水涨船高。多家车企反馈，各类型的芯片价格普遍上涨了5倍到20倍。尽管如此呢，依然是一心难求的状态。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之下，汽车主机厂、一级供应商、代理商和芯片原厂分工合作，手拉手一块赚钱。一旦芯片变成了供不应求的香饽饽，那部分车企 这个芯片的经销企业呢，就会私自的囤货加价，借此发不义之财，难怪监管就要出手了。 至于我国汽车芯片自给率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在前不久新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关键领域芯片自给率要达到70%。由此可见，芯荒难题迟早有解，只不过与趋势为敌的人无法赚到长久的钱。 近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到2025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做出部署。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最早在2011年发布，这已经是第三次发布全民健身计划，内容上也是与时俱进。 计划内容提到，在13-5时期，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了37.2%，而14-5期间的目标，这一比例要达到38.5%。别看只是1.3%的增加，这意味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会更加便利。 计划特别提到，要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瞪羚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到2025年，县、乡镇、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体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 五万亿元的大产业啊，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体育产业的相关赛道预计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受这个消息刺激，昨天体育概念股盘中强势拉升，个股先涨停潮。截至收盘，雷曼光电、金陵体育收获20%涨停，莱茵体育、信隆健康等股票收获10%涨停。 不过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虽然说体育产业在全民需求增加和政策的催化之下前景广阔，但是其产业链发展成熟度还有待提高，不是在做百米冲刺，而是需要更多耐心的长跑。 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北京外贸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外贸交出亮眼的成绩单，据北京海关统计，上半年北京地区进出口1.4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其中进口1.13万亿元，增长28.2%，出口2930.5亿元，增长18.1%。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蔡经历表示，上半年北京地区月度进出口金额呈波动上扬态势，整体水平明显好于2020年。 上半年北京地区与欧盟、美国、东盟、澳大利亚、日本这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都保持增长，其中对美国进出口1436.5亿元，增长120.9%，增幅最高。 其中呢，高新技术产品拉动北京地区出口增长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医药材及药品379.1亿元，增长12.4倍，出口手机435.6亿元，增长68.6%，出口集成电路85亿元，增长27.8%。 另外，为支援全球抗疫，助力我国新冠肺炎疫苗出口，海关总署要求对符合要求的出境疫苗即到即核、即查即放。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已经向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超5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相当于当前全球疫苗总产量的1/6。 财经资讯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央行银管部公布进一步完善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行动方案2021至2023年的通知。通知要求2021到2023年力争实现小微企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速，普惠小微贷款年均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0%以上，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规模年均不低于500亿元。3年内，央行营业管理部累计办理民营和小微企业票据再贴现不低于1000亿元，累计向市场投放政策性资金不低于2000亿元。 通知还提出，完善对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考核机制，督导辖内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保持较高的水平，督导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北京市分行2021年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30%。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航天方面。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昨天晚上的7:01，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两颗贝塔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贝塔卫星呢，由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研制，用户是上海原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这是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在今年执行的第三次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2次发射。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月抓总研制，是一型三级构建运载火箭，它可不是长征火箭家族中一个平平无奇的成员啊。2015年9月20号，它首飞就以天女散花的方式将2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从100公斤到几十克大小不等，分4次释放，每次间隔几十秒。这个开场可谓不一般，开创了当时中国一箭多星发射数量的新纪录。此前呢，世界范围内只有美国、俄罗斯两国有一次发射20颗以上卫星的记录。 如今呢，距离长征六号2015年首飞近6年时间了。这6年，长征六号逐渐迈向现役火箭高密度发射阵列。发射任务从最初的2年一发，发展到今年的1年多发，实现了从一箭20星到商业拼车发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PM2.5 成为污染物的衡量指标以来啊，报表严重污染到底会不会缩短人的寿命，缩短多少呢？一直没有一个可量化的答案。近日，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地球科学》上发表了相关研究，量化了2002至2017年间影响我国 PM2.5 污染及健康损失的主要因素。 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张强课题组设计出了一套大气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模型方法，将排放清单、空气质量、健康效应等模型耦合起来，定量分解了2002至2017年间的经济水平增长、还有污染、末端治理、能源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等8项主要因素，在中国大气 PM2.5 污染对公众健康影响中的作用等。 通过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如果任由经济增长导致的 PM2.5 浓度上升，不加约束也不加治理，那么整体人群的死亡风险将增加123万人。从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是大气十条实施之后，明显看到了拐点。 那么受益多少呢？研究发现，污染末端治理政策的实施作用巨大，它避免了87万人的死亡风险，抵消了经济增长导致死亡风险增量的70%左右。从2002年到2017年，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分别使得 PM2.5 的年均浓度下降18.1和16.6微克每立方米，各避免了38万人和34万人的过早死亡风险。 研究还发现，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以及人口总量增长等因素，在2002至2017年间，使得 PM2.5 相关死亡风险增加109万人。尽管医疗条件的改善抵消了43万人的死亡风险，但是仍旧对 PM2.5 浓度的下降提出了更急迫的健康要求。 张强表示，通过优化做减法会成为14-5期间的重点，各个行业产业应加快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释放能源、产业、交通和用地结构调整的污染减排潜力，加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以保护人群的公共健康。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警报马上传起来，现在是3号航天航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的第一站取得的优异成绩，夺得了 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近期随着中国民航局下发通知，明确旅客可以对部分八月份出行机票进行免费退票，在线平台机票退票申请量激增，最高量达到了平日的十倍。 据去哪儿网平台的统计数据，昨天早上八点左右，平台瞬时退款申请量达到了平时的十倍以上，超过今年春运。为此呢，去哪儿网平台已经全面启动疫情保障机制，有九成以上订单无需人工操作，用户可以直接自助完成，客服话务量没有明显增长。 同程旅行数据则显示，凡是符合改退政策的机票都可通过自助改退改通道完成。其中呢，用户通过在线智能机器人对国内机票退改签咨询量环比六月上涨近四成。在同程旅行客服环节已经应用语音识别等智能技术，提升服务响应速度，缓解排队现象。 接下来再来关注侨富芳草地策划的霞梦芳草间主题消夏档期活动近日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23号，消费者可以和艺术装置零距离接触，并参与多样的艺术活动。 这次夏季档期活动当中，侨富芳草地携手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的管弦音乐演奏家们，以及黑柠檬乐队、蕾娜乐队、杰斯梅德、猫脚摇滚工作室等，在周末七夕节呈现出夏日音乐会，点亮夜经济。8月7号傍晚，户外下沉草坪广场还将上演一场沉浸式亲子瑜伽活动。 除了侨富芳草地，在今年暑期，北京多个商场都带来了沉浸式艺术展览。在高端时尚百货 SKPS 四层，德国国际知名摄影师尤尔根·泰勒的首次中国个展拉开帷幕。从现在到8月20号，公共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国贸仲夏奇遇记在国贸商城举办，各类生活美学空间展陈以及艺术工作坊将与参与者一同共同探索和分享北京独特的城市文化魅力。不过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随着晋源桥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两座会徽雕塑的立起，这标志着石景山区富士路沿线冬奥景观大道建设项目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2021年9月底会完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西五环晋源桥东北角和西南角两座七层楼高的雕塑崭新亮相。石景山区城管委景观建设中心负责人李燕介绍说，其中一座是冬奥会会徽冬梦，另一座是冬残奥会会徽飞跃，雕塑高度20.22米，寓意冬奥会、冬残奥会2022年召开。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的提升它周边的绿化景观。冬天会有一个雪花造型，加上配合着分色段的植物造型，凸显景观雕塑的一个形象。 北京市冬奥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介绍说，晋源桥是通过富士路和西五环去往冬奥组委会的必经节点，富士路沿线将打造9.6公里的冬奥景观大道。 这两个雕塑呢，代表着已经进入到石景山赛区区域的门户，进入里边以后，整个景观大道呢，它是个整体打造，通过绿色的这个环道去把不同的节点串联起来。 景观大道沿线节点包括十处景观小品、首钢篮球馆南侧的花语公园、八角新乐园等。新建成的八角新乐园在原来老山早市腾退出的空间里布局了绿化和休闲娱乐设施。八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毛建威介绍说， 当时我们在整体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考虑冬奥的元素，包括雪山廊架、冬奥的一个下沉的孩子的戏水池、足球场地设计，全部是有冬奥元素的，还有冰壶的体验场地，一共是11组居民游乐设施。目前我们现在初步统计呢，每天的基础人流量在2500人左右。 北京市冬奥办环境建设部副部长汪央介绍说， 我们实际上也是借着奥运会的契机呢，通过我们建设这些节点来为附近的居民，包括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呢，提供呢健身、娱乐、休闲的这么一个场所，让大家提前享受到健身、娱乐和运动的乐趣。 下一步，冬奥景观大道还将完成富士路沿线景观照明工程、莲石湖公园景观提升、金安桥和石龙匝道绿化景观提升、金鼎时代广场改造提升等9项工作，预计9月底前全都完工。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我们先来关注奥运会上的消息。昨天上午呢，中国女篮在冬季奥运会女篮四分之一决赛中以70-77不敌塞尔维亚队，遗憾的无缘四强。自此，中国三大球项目全都结束赛程。 昨天比赛可以用遗憾两个字来形容啊，因为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女排还以58-49领先9分呢。可是第四节开始之后，场上形势风云突变，面对塞尔维亚队的全场紧逼防守，中国队乱了方寸，进攻哑火，失误连连，四分钟内不仅一分没得，还被对手反超了3分。最后呢，中国队再也没有追回比分，相反的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分差拉到了7分。 昨天我也看了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挺精彩的，到最后就是确实很焦灼，但是我觉得给中国女篮一些时间，他们下一次应该会更好，还真的挺不错的。那么赛后呢，中国女篮主教练许利民在新闻发布厅面对记者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大家这么关心中国女篮，令他和球队感到欣慰，备受鼓舞。他说，中国女篮在这场比赛中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证明了长久以来的付出。比赛虽然失败，但是虽败犹荣哈，中国队看似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奥运之旅。 因为小组赛就全胜嘛，这战绩非常的抢眼。 咱 们继续看昨天的奥运赛场上，中国乒乓球男女队一同闯入团体决赛，让他们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另外在拳击赛场上，中国队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谷红战胜了美国选手，闯入到决赛，他将在明天和土耳其的名将苏梅内里争夺金牌。 虽然在冬季奥运会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收获金牌，但是黄雪辰、孙文燕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中夺得了一枚银牌，仍旧显得非常珍贵。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相关报道。 96.900分，8月4号，冬季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决赛，中国选手黄雪辰搭档孙文燕以花游主题青蛇拿到了96.00分的高分。最终中国组合连续两届奥运会摘银，而总成绩刷新了历史。对于两名老将来说，他们没有留下遗憾。黄雪辰说， 就是当然也希望目标能再往上一点，能拿到金牌也是很希望的了。但是怎么说呢，裁判也给予我们肯定吧，因为从分数上来说其实已经比以前高了，就对于我自己来说其实还是很知足的。 黄雪辰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孙文燕则是第三次参加。对于老将来说，站在冬季奥运会的舞台上是最终的结果，而为了冬季奥运会备战的过程才是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准妈妈黄雪辰生产之后体重一度飙升60斤，为了减重，她只在上午喝口水。她开玩笑说，难受的时候蒸桑拿的水也想喝。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除了节食之外，还要大强度训练，大强度训练之外还要再蒸桑拿，就这个情况下你还不能有任何摄入，然后就这个情况下不能沾水，真的难受，就有时候你洗澡水你都想喝，就真的是这种感受，你们可能暂时体会不到。 一天最高减过4公斤。 那个时候就是一天也正好就是啥都不喝，就早上吃了顿早饭，然后就也没到12点，就8-9点就开始就不能进食了。 两位姑娘的坚持令人动容，但是孙文燕则认为她和黄雨辰的这班岗已经站好了。 做我们该做的，因为我想不管是我们也好，还是之前的国家队的队员，从还是中国花泳的，我们教练也是第一批的花泳的队员，所以说从他们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为花泳做贡献。那今后我相信其他的一些新入的国家队的队员代表中国花泳队也是一样的，每个人做好自己，坚持自己。 接下来他们还将出战花样游泳团体赛，将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 暂停了一天之后，今天的中国队将会再次重启夺金的脚步，在两大优势项目上对金牌志在必得。乒乓球女团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和日本队，虽然说日本队是东道主，但是中国队整体实力仍然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在混双项目失去金牌之后，中国乒乓球队绝不会让金牌再次旁落。 跳水赛场将迎来女子单人10米台的决赛，中国两位05后小将陈芋汐、全红婵虽然在预赛有些小的失误，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只要稳住动作，其他对手将很难超越这对双保险。 另外呢，在田径赛场当中，中国队的表现也特别值得关注哈。上午将会进行男子和女子40×100米接力的预赛，中国男女队能否双双晋级，值得我们关注。另外，在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凯华、蔡泽林、张俊将会联手出战，全力冲击这个项目的冠军。 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女排。中国女排以小组赛两胜三负的战绩提前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赛后呢，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接受了媒体的独家采访，她在总结失利教训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女排未来的信心。我们来听一听郎平如何评价女排姑娘在本届奥运会的表现。 其实真的是为这个比赛准备了五年，也是挺熬人的，所以我们其实挺兴奋的，人家说终于开了，特别是这个最后两年不是疫情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变数挺大的。我们其实也疫情一封闭的时候，我们就是高度的警惕，就是来自外面的，有来自自己的一些变化，因为有些老队员一听还要那么长时间，就是有一点动摇，所以大家其实还是有些犹豫的，就是说这到底开不开啊，我们这么练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这样练，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做运营的工作，就冲得不够，那么第一场输了以后，我觉得对压力更大了。其实打美国也是有机会的啊，我觉得还是就是自己这方面，我们自己这方面出了问题吧。就是当我们的绝对主力受伤以后，其他点有点心里面有点不踏实，然后并没说就这些人呐、我们去冲啊什么，就那种劲儿，想找那个点一直找不着。其实大家很努力，你看什么摔啊，你就看他动作就是很不自如啊，就是大家的那种合力没有找到。也包括一直到俄罗斯，其实我们一直在很挣扎的。 对，第二局的调整到。 第二局的调整，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给对方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还是到后面，就是对方追上来，还是心里不踏实。所以这个都是特别出人意料的，其实也是在我意料之外。 再来关注。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昨天发出通知，宣布取消2021年北京地区暑假的线下考级。 具体来看，这个通知说，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定及疫情防控需要，同时呢，充分保障广大考生、家长及考官的健康与安全，经研究决定取消本次北京地区暑假线下考级，报名费将于15工作日内退还至原支付账号。已经做好暑假考级计划的考生，可在安卓手机应用市场及苹果 Apple Store 下载央音视频考级 APP， 居家随报随考，体验安全便捷的视频考级。 影视方面消息，根据多个影院的消息，我们看到经中影华影共同商讨决定，暂停江苏、湖南、河南等多个涉及疫情地区的影院密钥硬盘供给，待当地的疫情好转，由院线审核无误，影院符合恢复运营的标准，院方呢可在平台来申请恢复营业。 有网友表示说，在8月12号即将上映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的票房可能会因为疫情受到影响。截至发稿，《长津湖》片方还没有表示将修改档期。据这部影片的出品方透露，这部电影全片长达185分钟，相当于两部电影的长度。 好了，北京时间的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6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工作部的教师，我叫李菊，曾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我生于1986年，今天由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38人。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嘛。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有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又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府委员超过1/3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了。 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5项协议后，于1月31日闭幕。5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努力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但和平民主的愿望却很快被背信弃义的国民党击碎。 共军与我实力悬殊如此巨大，我敢断定他们那里交通任何一处均可于2周内打通，而整个戡乱大业至多3个月必能彻底成功。 有信心就好。即刻起，我军各部向共军所占领的各个根据地发动全面的进攻，争取3个月内奠定胜局，1年之内堪平匪患。 是。 这一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以22万人悍然进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其后，国民党军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我是这么想的，我主力师由如皋以南西进，攻击黄桥、泰州，以调动进攻邵伯之国民党军回援加以歼灭。从兵法上讲，这叫攻黄救邵，用攻其必救的方法迫使国民党军回援，寻歼敌于运动之中，这样我们也就解了邵伯之围。 这是一步险棋啊。这个地区南边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 而且北线的援军很快就会到。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哎，攻黄救邵打援，一举3得。你们看，东线敌军连吃了5个败仗，已经一蹶不振，我们可以留下第7纵队控制海安和奔加集以北一线，在海安和江堰之间发动前置性攻势，西线由第10纵队和第2军分区部队共6个团的兵力坚守邵伯，阻止敌军北进。第1师、第6师、第5旅和特务团仍按照原定计划向敌军封锁圈中心挺进，进攻黄桥、泰州。泰州是黄百韬25师的后方，如果我们能拿下泰州，黄百韬就会陷于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地步，到时候黄百韬他就不得不回兵救泰州了。 1946年7月中旬到8月下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粟裕等指挥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地区接连进行7次作战，歼敌50000多人。淮北战场、晋冀鲁豫定陶战役、晋察冀晋北战役、 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也都传来捷报。这些胜利振奋了人民军队的士气，顿挫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锋芒，也取得了主要在内线歼敌的初步经验。在战争的前八个月，人民军队收复城市135座，歼敌70.8万人。国民党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宣告破产。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8月4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62例，包括江苏40例、湖南9例、北京3例、山东3例、河南3例、云南3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奇，今天为大家讲述申耀东致妻子家书背后的故事。申耀东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7岁那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后来，他在开封农专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派遣，申耀东到四川开展农民运动工作，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申耀东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建立了中共红庙沟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申耀东在百沟庙以教师身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积极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组织革命力量，先后参与了确山农民暴动和刘店秋收起义。1929年，申耀东在家乡杨店筹建中共汝南、正阳、确山、信阳、毗连区委，并任区委书记。1930年，担任中共信北区委副书记。在申耀东等人的领导下，信北区委积极发动群众，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织农会、学生会、妇女会、儿童团和农民游击队，为开展豫南确山、信阳、正阳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申耀东继续以教师身份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和统战工作。现在我为大家读一封申耀东写给妻子王玉茹的家书。玉茹妹，知道你在这里，为甚为甚，往事不可追，不可置怨，生活是实际的，现实的，将来不可测，不可幻想，前途是演进的挣扎的，但挣扎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表现着。挣扎要有方向，挣扎要有体魄，挣扎要有技能。愿你奋斗，愿你挣扎。人云百年树人，我知终身树志，志在何方，终身见志，志在何事，终身行之。志可有节，困难是之。志可有价值，大平易之。志为立身之本，事业之本。人生要有意义，志在脑中， 不可须臾此也。你的志向怎样，现在可有根基？整个地球要变色的，现在动荡的正紧，而中国，而东亚更是厉害，血腥、烟火、炮灰、死尸、饥饿、穷困、死亡、流浪、辞别，混沌了整个中国国土，搅乱了整个中国同胞脑汁。个人的安乐、家庭的安乐如何能存在呢？一切安乐只在抗战胜利后。你别忘掉我，你也别过分的想我，咱要个人安排着个人的工作，尽心去做，努力着抗战的胜利到来，咱们合家团聚，合家温存快活，致敬。民族解放胜利里，兄耀东。4月5日下午。虽然这封家书的写作年份已经无从考证，但从内容可以断定是写于抗战期间。信中，申耀东作为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情怀，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跃然纸上。他向妻子坦然对当下危难时局的痛心，表达了自己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的决心，鼓励妻子要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抗战的前途，要奋斗，并表示一切安乐只在抗战胜利后。1944年4月11号，申耀东在确山县萧店遭日军突袭，壮烈牺牲，时年42岁。 我和我最初的梦里。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李凌、于浩，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钱冰冰、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冰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只因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啊，默不作声，无力也不及，目空未来拯救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你分了希望。